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二十二集，临近午时，魏无羡一群人才返回云深不知处。蓝忘机端坐岸边，整了整他写好的一叠纸，忽听窗棂咔咔轻响，抬头一看，从窗外翻进来一个人。魏无羡攀着藏书阁外那棵玉兰树爬了上来，眉飞色舞道：“蓝湛，我回来了，怎么样，几天不抄书，想我不想？”蓝忘机状如老僧入定，视万物如无物，甚至有些麻木地继续整理堆成小山的书卷。魏无羡故意曲解他的沉默：“你不说我也知道，必然是想我的，不然刚才怎么从窗子那儿看我呢？”蓝忘机立刻看了魏无羡一眼，目光满含无声的谴责。魏无羡坐在窗台上道：“你看你，两句就上钩，太好钓了，这样沉不住气。”蓝忘机道：“你走。”“不走，你先我下去啊。”看蓝忘机的脸，魏无羡怀疑他再多说一句，蓝忘机真的会抛弃仅剩的涵养，直接把他钉死在窗台上。连忙道：“别这么吓人嘛，我是来送礼赔罪的。”蓝忘机想也不想，立刻拒绝：“不要，真的不要。”魏无羡见蓝忘机眼里隐隐露出戒备之色，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掏出两只兔子，提着耳朵抓在手里，像提着两团浑圆肥胖的雪球，雪球还在胡乱弹腿。魏无羡把他们送到蓝忘机眼皮底下：“你们这里也是怪，没有山鸡，倒是有好多野兔子，见了人都不怕的，怎么样，肥不肥，要不要？”蓝忘机冷漠地看着他。魏无羡道：“好吧，不要，那我送别人，刚好这些天口里淡了。”听到最后一句，蓝忘机道：“站住。”魏无羡摊手：“我又没走。”“你要把他们送给谁？”“谁兔肉烤得好就送给谁。”云深不知处境内禁止杀生，规训时第三条便是。“那好，我下山去，在境外杀完了再提上来烤，反正你又不要，管那么多做什么？”蓝忘机一字一顿道：“给我。”魏无羡坐在窗台上嘻嘻而笑：“有药啦，你看你总是这样。”两只兔子都又肥又圆，像两团蓬松的雪球，一只死鱼眼趴在地上慢吞吞的，半晌也不动一下，嚼菜叶子时粉红的三瓣嘴慢条斯理；另一只浑似吃了斗蟋丸，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在同伴身上摸爬滚打，又扭又弹，片刻也不消停。魏无羡扔了几片不知从哪里捡来的菜叶，忽然道：“蓝湛，蓝湛。”那只好动的兔子之前踩了一脚蓝忘机的砚，在书案上留下一行黑乎乎的墨汁脚印。蓝忘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拿了张纸严肃地思考该怎么擦，本不想理魏无羡，但听他语气非同小可，以为有故，道：“何事？”“哎，你看他们这样叠着，是不是在？”蓝忘机道：“这两只都是公的。”“公的，奇也怪哉。”魏无羡捉起耳朵提起来看了看，确认道：“果然是公的。”“公的就公的，我刚才话都没说完，你这么严厉干什么？你想到什么了？说起来，这两只是我捉的，我都没注意他们是雄是雌，你竟然还看过他们的……”蓝忘机终于把魏无羡从藏书阁上掀了下来。魏无羡在半空中道：“哈哈哈哈！”哐当一声，蓝忘机狠狠摔上了窗户，跌坐回书案之旁。 蓝忘机扫了一眼满地乱糟糟的宣纸和墨汁脚印，还有两只拖着菜叶子打滚的白兔子，闭上眼捂住了双耳。簇簇颤动的玉兰花枝被关在窗外了，可是任蓝忘机怎么抗拒，魏无羡那快活又放肆的大笑之声却无论如何也关不住。第二日，蓝忘机终于不再来一起听学了。魏无羡的座位换了三次，他原本和江澄坐在一起，可江澄听学认真，为了好好表现给云梦江氏长脸，他坐到了第一排。这位置太显眼，容不得魏无羡胡来，他便抛弃了江澄，改坐到蓝忘机身后。蓝启仁在上面讲学时，蓝忘机坐得笔直的犹如铜墙铁壁，魏无羡就在后面，要么睡得天昏地暗，要么信笔涂鸦，除了偶尔会被蓝忘机突然抬手截住他掷给别人的纸团，可以说是个风水宝地。但后来被蓝启仁觉察出了其中机关，就将他们调换了前后。从此只要魏无羡坐姿稍有不端，就感觉有两道冷冰冰的犀利目光盯在自己背上，蓝启仁也会恶狠狠地瞪过来，无时无刻都被一老一小一前一后监视着，极不痛快。而春宫案和双兔案后，蓝启仁认定魏无羡是个漆黑的染缸，生怕得意门生受了他的玷污，近墨者黑，忙不迭让蓝忘机不用再来了。于是魏无羡又坐回了老地方，倒也相安无事了小半个月。可惜魏无羡这种人永远好景不长，云深不知处内有一堵长长的漏窗墙，每隔七步墙上便有一面镂空雕花窗，雕花面面不同，有高山抚琴，有御剑凌空，有斩杀妖兽。蓝启仁讲解道，这漏窗墙上的每一面漏窗刻的都是姑苏蓝氏一位仙人的生平事迹，而其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四面漏窗讲述的正是蓝氏立家先祖蓝安的生平四景。这位先祖出身庙宇，灵梵音长成，通会性灵，年少便是远近闻名的高僧。弱冠之灵，他以伽蓝之蓝为姓还俗，做了一名乐师，求仙问道途中在姑苏遇到了他所寻的天定之人，与之结为道侣，双双打下蓝家的基业，在仙侣身陨之后又回归寺中了结此身。这四面漏窗分别是伽蓝、习月、道侣、归迹。这么多天来难得讲了一次这样有趣的东西，虽然被蓝启仁讲成干巴巴的年表，魏无羡却终于听了进去。下学后他笑道，原来蓝家的先祖是和尚，怪不得了，为遇一人而入红尘，人去我亦去，此身不留尘。可他家先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生得出这么不解风情的后人？众人也是料想不到，以古板闻名的蓝家会有这样的先祖，纷纷讨论起来。讨论讨论着，中心便偏到了道侣上，开始交流他们心中理想的仙侣，品评如今闻名的各家仙子。这时有人问道，子轩兄，你看哪位仙子最优？魏无羡与江澄一听，不约而同地望向蓝氏前排的一名少年。这少年眉目高傲俊美，额间一点朱砂，衣领和袖口腰带都绣着金星雪浪白牡丹，正是兰陵金氏送来姑苏教养的小公子金子轩。另一人道，这个你就别问子轩兄了，他已有未婚妻，肯定答是未婚妻了。听到未婚妻三字，金子轩嘴角似乎撇了撇，露出一点不愉快的神色。最先发问的那名子弟不懂察言观色，还在乐呵呵地追问，果真 那是哪家的仙子？必然是精彩绝艳的吧。金子轩挑了挑眉道， 不必再提。 魏无羡突然道， 什么叫不必再提？ 兰氏众人都望向魏无羡，一片惊诧。平日里魏无羡从来都笑嘻嘻的，就算被骂被罚也从不真的生气，而此刻他眉目之间却有一缕显而易见的戾气。江城也难得没有像往常那样斥责魏无羡没事找事，而是坐在他身旁面色极不好看。金子轩傲慢地道， 不必再提这四个字，很难理解吗？ 魏无羡冷笑， 哼，字倒是不难理解，不过你对我师姐究竟有何不满，这倒是难以理解了。 旁人窃窃私语，三言两语后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方才那几句无意间捅了一个大蜂窝。金子轩的未婚妻正是云梦江氏的江燕离。江燕离是江丰棉的长女，江城的亲姐，性情不争，无亮眼之颜色，言语平稳，无可举之余味，中人以上之姿，天赋亦不经世，在各家仙子群芳争妍之中难免有些黯然失色。而他的未婚夫金子轩则与之恰恰相反，他乃金光善正室独子，相貌傲人，天资夺目。若是论江燕离自身的条件，照常理而言确实与之不相匹配。江燕离甚至连与其他世家仙子竞争的资格都没有。江燕离之所以能与金子轩定下婚约，是因为其母亲出自眉山余氏，而眉山余氏和金子轩母亲的家族是友族，两位夫人打小一块长大，关系要好。金氏家风金傲，这一点金子轩继承了十成十，眼界甚高，早就对这门婚约不满了。不光不满意人选，他更不满意的是母亲擅自给他决定婚事，心中越发叛逆。今天逮准机会正好发作，金子轩反问道， 你为什么不问他究竟有何处让我满意？ 江城豁然站起，魏无羡把他一推，自己挡到前面冷笑道， 哼，你以为你自己又有多让人满意了？哪来的底气在这儿挑三拣四？ 因为这门亲事，金子轩对云梦江氏素无好感，也早看不惯魏无羡为人行事。况且他自诩在小辈中独步，从未被人这样看清过，一时气血上涌，脱口而出， 他若是不满意，你让他解了这门婚约。总之我可不稀罕你的好师姐，你若稀罕，你找他父亲要去，他不是待你比亲儿子还亲？ 听到最后一句，江城目光一凝，魏无羡怒不可遏，飞身扑上，提拳便打。金子轩虽然早有防备，却没料到魏无羡发难如此迅速，话音未落就杀到，挨了一拳，顿时麻了半边脸，一语不发，当即还手。这一架打得惊动了两大世家，江丰棉和金光善当天就从云梦和兰陵赶来了姑苏。两位家主看过了罚跪的两人，再到蓝启仁面前受了一通痛斥，双双抹汗，寒暄几句，江丰棉便提出了解除婚约的意向。江丰棉对金光善道，这门婚约原本就是阿离母亲执意要定下的，我并不同意，如今看来双方都不大欢喜，还是不要勉强了。金光善吃了一惊，略有迟疑，无论如何与另一大世家解除婚约总归不是件好事。他道， 小孩子能懂什么事，他们闹他们的，丰棉兄你我大可不必理会。 江丰棉道，金兄啊，我们虽然能帮他们定下婚约，却不能代替他们履行婚约，毕竟将来要共度一生的是他们自己啊。 这桩婚事原本就不是金光善的意思。若想与世家联姻巩固势力，云梦江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历来不敢违背金夫人而已。既然由江家主动提出，金家是男方，没有女方那么多顾虑，那又何必纠缠？何况金子轩一向不满江燕离这个未婚妻，他是知道的。一番考量，金光善便炸着胆子答应了这件事。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